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改编自常佩文学，杨素原著，林少侠团队制作。第270集。那一刻，沈觉终于感受到差距，原来刀法的悬殊，再多的智谋也弥补不了。他彻底被伽罗罗抓住了，像恶鬼上了身，睁不开逃不掉。眨眼之间，伽罗罗在他身上划了七刀，遍布躯干和大腿，他的腋撒已经湿了，浸满鲜血。伽罗罗结束了镰刀，他的猎物已经无力反击，鲜血带走了沈觉的力气，即使伽罗罗不出手，他也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但伽罗罗还要斩下他的人头带给断脚，他将对沈觉进行处决，这场战役毫无悬念。伽罗罗蓦然高举起刀，月光下那把刀是森冷的一线，仿佛可以隔开阴阳。沈觉吃力地抬起眼，长刀一线凝在他的眸中，汇集成一点银光。他要死了吗？夜风拂过他的发丝，像黑白无常在他耳畔冰冷的呼吸。他的确快要死了，这死亡来得那么突然，却触手可及。凛冽的刀刃正在逼近，银光扩大成一片白。恍惚中，他忽然回想起很多从前的事。坐在门槛前扎灯笼的夏侯烈，龇牙咧嘴地喝着苦药的夏侯烈，编小兰花送给他的夏侯烈，还有很多很多年前那个在雪地里背起他挣扎爬回秋无怨的夏侯烈。弥天漫地的风雪中，12岁的夏侯烈嘶吼着让他的少爷不要死。弥天漫地的风雪中，无边无际的白雪在他们脚下蔓延出去，矮矮的白雪世界中，他们是孤独又渺小的两个影子，在无垠的天地中相拥。那声凄厉的呼唤在他耳边回荡，他猛然提起刀。他还有个白痴等他回家，他跪了十几里路求神拜佛，他还要回家看他有没有痊愈，他怎么能死？沈觉蓦然奋起，这个在别人眼中孱弱又病气的男人拖着满身的伤痕隔开了伽罗罗的斩决。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唯有抿成一字的双唇泄露了他执拗的倔强。镜铁在架开伽罗罗的斩击之后破风而出，漆黑的刀刃收敛了一切光华，走过凄冷的直线。两人错身而过，伽罗罗的袖侧现出一道血口，温热的鲜血划过皮肤。他低头摸了摸袖侧的血，忽然有些呆。很少有人能够在他的刀下反击，他很久没有受过这样的刀伤了。 我收回刚刚的话，你很强， 伽罗罗说。沈觉喘着粗气，方才的一击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有提气拖出身来回援，挡在沈觉身前。 我会给强者应有的尊敬，所以接下来的一刀我会竭尽全力。 伽罗罗微微下蹲，横刀在前。一边的沈问行瞪大双眼，那个刺客在说什么鬼话？接下来才是竭尽全力，难道方才的刀都不是他真正的实力？ 铁蓝刀逆子一星斩，最高手。 伽罗罗低声道。凄迷的月光在他刀刃上流淌，面具下的双眸藏在刀刃之后，黑而深，仿佛蕴蓄了万点银光。这个刺客全身的气势在顷刻间改变了，恍若有熊熊的妖魔自他身后站起。所有提旗都惊惧地后退，他们也对阵过不少刺客，见识过茄蓝刀的凶猛，可这一刻他们才发现，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茄蓝刀。真正的茄蓝刀 是妖魔之刀。迦楼罗跨步向前，像一只凶狼一般猛然前奔，他的刀拖着扭曲的电光走过曲折的弧线，提奇在他接近的一刹那间被绞杀。沈觉听见刀刃没入血肉在离开的黏腻声响，阴寒的仿佛要浸透骨髓。电光划过一线，那柄妖刀终于走到了沈觉的身前。迦楼罗双手握刀，如惊雷一般压下，霎时间刀气化形，沉如巨山。在那样绝丽的刀势中，沈觉的视野一片空白。悬在头顶的刀刃没有落下，夜风中传来林间的箫声，静谧的流淌。视野逐渐清晰，沈觉看见眼前站了一个少女，黑发黑衣，广袖随着举起的胳膊滑到肘下，可露在外面的手臂不是女人莹润的肌肤，而是闪着寒光的两把刀刃。有人替她说出了少女的名字， 是赵夜。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闪过凛冽的荧光，极细极细的一丝。沈觉顺着那根丝线仰起头，对面横亘在空中的老柘树，树枝上倒吊着一个漆黑的人影，正俯视着底下所有刺客。他的样子太过惊悚，像一只倒立的蝙蝠，所有人吓了一跳。 是谁？ 刺客们低语。 他怎么会操控赵夜和千机司？ 听说沈觉追杀那个叛徒的时候，收缴了不少他的玩意儿。 魔猴罗家说道。 看来沈觉还复原了千丝记和傀儡记啊。 迦楼罗一面退后一面低声说道。 是吗？ 喂，那边的。 树上的人影说话了，迦楼罗仰起头静静望着他。 对，说的就是你。 月影下那个人眼中有分明的血色。 我家督主头上和身上的伤都是你弄的。 头上的不是。 迦楼罗很实诚。夏侯恋从树上落在地上，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 总归算在你头上就对了。鬼儿，你敢动老子的人，老子今天不削了你，老子名字倒过来写。 你是沈炼？ 迦楼罗没动。 炼是哪个炼？你在改名之前叫什么？ 夏侯炼笑了笑，笑容中有狼一般的狠意。他张开五指猛地一拉，看不见的丝线在空气中猛烈震颤，蛰夜沙沙纷飞如雨。赵夜蓦然抬起头，朝迦楼罗飞奔过去。 我的名字是…… 夏侯炼道。 你大爷。 话音刚落，赵夜已至，刀臂对着迦楼罗的面门斩下，刀光凛冽如冰。沈觉拄着刀靠着车室慢慢坐下，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争先恐后地流着血。沈问行拖出马车里的绷带和金创药，和明月一左一右帮他包扎伤口。提起已经不剩几个了，通通围在沈觉周围，举目望向沙场。迦楼罗和赵夜沐浴着月光砍杀，鬼魅一般的少女和男人不断错身换位，刀刃划出的银光几乎要斩破黑夜。 本集播讲完毕，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